花生多百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BeatNut.com， 我系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三节，咁其实喺咪后咧，其实就大家讲紧一样嘢嘅，即系我讲咗好多次，我其实唔系话好悲观，但系我真系发觉而家香港人越嚟越 calculate 咯。你讲多少少？ 你超悲观我啦。 我可能喺你哋嘅眼中话好悲观，即系例如问我政改过唔过咁啊，系，我觉得系过啦。例如问我香港人仲会参加第二次大型嘅抗争运动，我觉得好难，我真系觉得好难咯。即系我唔觉得咁系悲唔悲观，但系问题你话香港人系咪完全对即系民主失去信心呢？我唔觉得系。 唔系，因为睇翻雨伞运动上次，其实开始占领嗰啲真系为咗真普选出嚟嗰啲唔系好多啫嘛。你系揈咗个催泪弹，跟住先至 call 咗咁多人出嚟啫嘛。 唔系，其实 扣翻其实好少噶咋。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香港人系要有啲嘢逼到佢出嚟嘅，即系好似当年2003年嘅叶刘啦，今次就系嗰啲咁嘅嗰啲催泪弹 咯， 系要有啲嘢逼出嚟。但系你话佢会唔会再唔肯再去， 净系讲真普 选，唔肯再去抗争咧？我又觉得未必嘅。 抗争唔系会冇。但我頭先即係講緊一個問題，就係雨傘運動。你撇開佢唔好講話喺你眼中佢係成功定唔成功，我淨係覺得喺你眼中佢喺香港人嘅 scale 嚟睇，究竟係一個好高成本嘅運動啊，定還是係一個好低成本嘅運動？嗱，乜嘢叫低成本運動呢？拉布咪好低成本咯，即係到而家邊個參加啫？係咪啊？貴黨梗係唔會有人啦，仲要夾更表係咪？得長毛係咪？得大舊係咪？最多加埋萬必啊，即係可能毛依依同埋咖喱飯都唔係好 into 呢件事㗎啦。嗰啲咪叫低成本囉，得佢嗰幾隻嘢喺度嗌咋嘛。咁嗌夠幾多次話啊，定咗個辯論時間啊，一過咗辯論時間，哦又下一條啦，係咪？咁呢咪叫低成本運動囉。 拉到星期五好似。 係啊，好啦，咁咩叫高成本呢？大佬咁 Q 多人，咁多人出嚟，大家都有喺中環過過夜，金鐘過過夜，喺旺角過過夜，仲要咁多晚俾啲差佬去box up，仲要動用你哋咁多兄弟姊妹去救啲係咪俾人拉咗嘅兄弟姊妹，咁呢啲算唔算高成本呢？咁呢個係一個好高成本嘅運動嚟㗎。 繼續㗎喎，而家好多人 㗎喎。Of course， 高烏喇 都已經未完救烏喎，你仲有錢依依呢？ 邊個錢依依？ 錢小姐啊。啊，你唔识啊？啊，唔得啦，你系嘛？即系听众会知边个钱小姐，救乌团嘅团长咁滞噶啦，成日喺旺角噶。你慢慢进修一下。 英文名叫咩啊？ 咩、唔知啊。 哦， 因为佢帮我做义工，我都同佢有几面之缘。一个一班咁坚实嘅人参加呢个运动咁长时间，动用咗咁多时间、人力、物力、精神、心机，公平啲讲。香港有冇因为雨伞运动带嚟改变？起码个政改上面就完全冇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高成本嘅运动，亦都唔可以为香港带嚟一个明显嘅改变。 我觉得有改变、啊，真系 即系香港觉醒咗嘛？你意思系 觉醒啊？都系 咁啊！So、what, 即 係 好多啲， 聽日我哋可唔可以有普選？ 唔係呢兩樣嘢係冇衝突嘅。佢話個政改方案冇 改 變啫，佢唔係話 市民冇 改變。 市民當然係完全覺醒曬啦，亦都好多人喺街即係宣傳街站啦。個問題就係話 ，OK， 你而家覺得你而家做緊嘅街站係咪真係可以令個政改方案突然間可能撤銷咗831框架？ 唔得， 系啦，你条戰線 set 咗喺。 咁我成日嗰啲十幾% 嗰啲中間未決定嗰啲，我哋真係唔知邊度揾佢出嚟嘅。即系或者系点样令到佢由一个中立去走去我哋嗰边 ？At most， 你哋可以宣传嘅就系否决呢个烂嘅政改方案咯。你可唔可以争取一个？ 冇名，但系点样令到佢会认同啊？嘛，有啲乜嘢叮一声，佢哋会 唔系佢认同你啊？你系完全够票，又或者全香港八成人赞成否决呢个政改方案啦？咁等唔等于北京会俾一个完全 唔会呢？你有你做，佢有佢， 即 系 大家将条战线 set 咗喺嗰度。我觉得泛民系真系有责任去承认，真系呢一次 sorry 争取唔到。个问题就系话，你真系争取唔到呢一样嘢，而你付出咗咁大成本去做咗次咁嘅运动，香港人以后点样睇呢条路？点样行？即系而我觉得系即系呢次我话差唔多，即系第一次公开讲。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真系会可能吓系偏向理性嗰边走咯。即系真系你有咩抗争运动？ 假設啊，嗰啲係一個好低成本嘅抗爭運動，即係譬如你喺議會做啲咩嘢，我覺得香港人會明白，兼且支持或者俾票你嚇。點解我咁講咧？其實點解即係因為有聽眾問我點解我預期呢一次人力喺區選又或者喺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啊今次會好有大勝，就係我想帶入呢個話題，即係少少啦，係咪？因為老實講，人力係咪最激進嘅政黨咧？唔係咯，即係佢係咪夠膽抌手榴彈咧？佢同好多本土派嘅朋友唔同啦，嗰啲真係好高唱係咪要勇武噶嘛？ 呢個我同意。 人力係好 mile 嘅啫。个问题就系话，香港人如果赞成一种低成本嘅抗争嘅话，咁我想问下你，嗱 ，no offence， 民主党嘅抗争有效啲咧，因为人力嘅抗争有效啲咧？ 你讲边一个抗争？ 喺议会啦，喺议会啦，喺议会啦， 议会嘅抗争啊，吓，咁的确，即系人力当年喺呢、這个。嗰、那個叫替補機制， 佢拉死咗一樣嘢嘅， 佢的確係拉死咗個五 C 十四名， 係佢真係有政績啊嘛！嗱，你話係咪好成功？唔係，有好多嘢佢拉唔死， 因為之後嗰幾年咧，就的確就拉唔到啲人 嘅。嘛，又有得 係啦，即係譬如佢呢次話拉一萬蚊，又或者拉三跑，咁財政預算案一定會通過啦，肯定冇一萬蚊啦。咁你話三跑會唔會佢拉完之後佢真係拎翻立法會投咧？我又唔覺得會喎。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呢啲咁低成本， 今次拉布係拉咩？ 其實人 三跑、 人民力量同社民連咧 有少少分別， 係有啲要求嘅，即係佢哋可以同意係停止即刻拉布嘅。 是但一項，其中一個就係三跑， 一個就每人派一萬蚊。 系啊， 一个就好似唔知全民退保类似咁上， 全民退保啊， 系啦， 退保三样， 全民退保度似铺铺都有噶啦。 已经讲过三样嘅其中一样嘅话咧，佢就会停止拉布。 系啦，咁即系当然， 我就唔知道，应该一样啦， 应该佢哋系一个阿拉人 ，OK 吓，都系一样。 哎呀，咁啊嘥晒啲心机。 follow 唔到，但 因為佢拉到禮拜五都要， 係啦係啦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就算社會大眾係對呢個運動好支持嘅，佢有咩方法支持嘅？佢下次投票俾你嘅啫嘛，係嘛？咁個問題就係話呢樣嘢，大家大眾需唔需要有啲 input 落去啊？唔需要嘅，你有冇你有冇為嗰千幾條動議，你有冇提過問題啊？我就冇啦。 所以林鄭咪啲人咪要求林鄭押後嗰個表決啊嘛，唔好六月十七啊嘛。 唔好喐得到啊啲嘢。 因為想譬如佢想 將個 區唔係佢想區議會變成全民公投嘛，即係譬如即係 A 同阿 B 啦，你投咗 A 就代表代表。反對代住先，俾隔離嗰個就係支持代住先，咁樣做一個全港性嘅公投啊！唔係呢個講過講緊㗎啦，已經。不過林鄭話 no 咯。 OK， 咁所以即係我個 prediction 係 香港人 係決定就 佢會更加 active 去參與一啲 voice out 嘅事件。你問佢，佢會更加有組織，因為香港人醒覺咗嘛。佢會更加勇敢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又或者佢嘅投票意向係偏向咗我支持有份參與抗爭嘅政黨。But that's it， 即係佢唔會仲有一次好有咩機會話我哋一齊金鐘走去瞓下。有即係當你突然間有一次激發到真係全香港人又煩，即係又係好話好動容嘅一刻，大家又見到啲催淚煙啊、 橡膠子彈 啊、橡膠子彈。今次我諗真係要橡膠子彈㗎啦。咁你先至會有個契機，香港人會真係用隻腳嚟做，即係同埋就係話佢要求 十多年先一潤嘅，即係啲八九啊，跟住零三，跟住之後一四 嚇， 即係 咁個問題就係話 十年一次。 咁香港人仲有咩方法去表達佢呢一種支持抗爭嘅心態呢？除咗投票，我諗唔到其他方法。 咁其實呢個都係嘅，即係你都見到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係多咗好多唔同嘅組織去參與，即係喺社區嘅工作。 係即係好尊敬你啦，即係Elvin 啦，咁啊係好多我喺呢段期間認識到嘅律師，佢哋都係好忙，佢哋都係做好多嘢，即係包括。即包括全部人啦，系咪？咁其實真係呢啲係香港人醒覺嗰部分嚟嘅，係嘛？ 係。 喂，咁但係事實上係你要呢一班本來大家覺得咁有距離，或者咁忙，又或者佢肯唔顧身段、唔顧時間，亦都唔顧賺錢嚟同你香港人去搞，即係好話唔好聽，就咁多人舐埋咁多蘇州市，就要你哋去 去善后啦，系咪？要去打官司啦，搜集证据啦，要去倾案情啦，要去睇大厅录音啦，系嘛？减 Q 多呢啲咁嘅事，而你班人都肯无私咁奉献，呢一样其中一个香港人醒觉原因嚟嘅，亦都系一个间接嘅原因。点解咁多专业团体会更加猛出嚟？因为佢见到律师都既然哇可以贡献咁多啦，喂，嗰啲 medics 会唔会啊？即系读医嘅会唔会出嚟啊？又或者喂呢排又 IT 系咪又精算，系咪又建筑师？ 系啊，其实我觉得专业醒觉呢一样嘢的确好欣慰嘅，即系呢个雨伞运动之后，即系我谂律师咧，即系即系又唔系话即系擦自己个行业鞋咁。其实我哋 要你， 我哋个我哋基本上嗰个黄丝嘅比率都好高嘅。你睇下咁多次法律界选亲，即系无论吴凯仪啊、郭荣亨啊咁样， 好有质素。 系啦、啊，即系全部都系即系泛民中人嚟嘅咁样。咁但系其他嘅专业界别其实系冇咁稳阵嘅，大家亦都见到立法会选举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例如 教协同教师系嘛， 医生啊，即系会计啊，咁唔系都有好多专业界别啊，医生啊。啊，会计咁，跟住之后，即系有好多呢啲咧，都系冇咁稳阵噶嘛。但系你而家见到好多，即系有啲咩建筑啊，即系测量啊、 放射治疗啊、护士啊，呢啲都走出嚟。 系咯，即系我觉得 良心理性嘅心理临床心理学家都出埋。 吓，即系最大嘅得益就系话令到一班，佢系激发咗原本真系唔好理。事嘅人係差唔多突然之間嚇、啊，即係企到件事嘅最前啦。 譬如今日咪有嗰啲叫咩公務員啊，咪掛咗23個 banner 周圍掛嘛，即係連公務員 又見唔到啦。 我見到 就係今日， 你講多少少， 你講 即係佢有啲公務員咯，就又覺醒咗咯。咁啊，就係 group 埋一齊，跟住 即係佢又覺得自己係王先生， 公務員都夠膽。 公務員啊，所以呢個係好振奮咯，大家都覺得。 系咯，即系我觉得咁多专业人士，即系点解咧？其实上个礼拜咪同阿 Chris 讲过嘅、 嗯， 因为呢班人落街，即系落街站咧，系打晒胎，即系个样啊，实在太过可信啦！你明唔明啊？我原本系唔理呢啲嘢咧，因为我觉得哇，突然间好似医生样或者律师样嘅人对佛街，即系单张埋嚟，你肯定唔系 sell 我保险先啦，系咪？又唔系叫我 join 舒适保啦？咁但系问题嗰边应该睇啊，系咁，你又好和蔼，好亲民咁、 啊， 即系好似阿杨伟咁咧，即系好似。啊！ 新卫记， 即系阿杨岳， 咁系啦。 原来佢咁嘅花名啊，我觉得好贴切。 佢真系喺我面前，如果佢真系 杨选委， 系杨选委吓，佢真系喺我面前解释一份单张嘅时候，我觉得系好 convince 噶。 系啊，譬如杏林嗰个黄医生，嗬，你好，我系黄医生。 系啊，你明唔明啊？ 系点啊？点啊？医生，你讲啦，咁样 系啊，佢真系俾你嘅专业身份系嘛？即系当然有啲滑稽嘅，我唔觉得佢系即系咁 presentable 啦。即系唔系佢唔好，而系话佢冇一个咁嘅 social skills 啊。我觉得，但系问题嗰、那个如果系一个咁温柔嘅医生咧，你真系会听佢讲嘢。 系啊， 唔系尤其你明白嗰个医生咧，系真系花紧一啲公余嘅时间，你亦都知道佢系非常之忙碌。 佢按哥晒 咁，跟住 都用个钱啊去赚钱嘅。 系啊，其实嗰啲时间可以攞嚟赚钱嘅，咁佢都喺。佢都走嚟同你派传单咧， 仲要廿几卅度打晒呔，着西装， 系啊，透明晒啊，件恤衫。 同埋你都好相信入边有好多嘅人根本都唔系谂住从政嘅，即系嗰种感觉系更加系 啦，唔会参选。 即系所以我好憎啲人成日攻击啲光环嘅，我觉得嗰个光环佢值得嘅， 好 得。即系我自己觉得，喂，入边大部分系人咧。以我了解佢哋真係冇完全冇興趣，總之有個人係同自己政治理念嘅肯選咧，佢已經好開心，佢萬幸嘅，係。 咁所以 佢一間，大家好，我係杏林覺醒嘅黃任康醫生。咁啲人咧就真係咧， 真 係好多師奶噶，跟住就企咗。 唔一定係師奶嘅， 真係多噶，真係多。跟住佢講完係拍手咯，譬如阿 Kevin 講完冇人拍手。 阿Chris 有冇師奶 fans 啊？ 佢冇嗌咪， 佢冇， 因为上一个咧轮，即系好耐先轮到你讲咯。咁我哋都尽量，譬如 Kevin 就讲开咪讲。 但 Kevin 点解会话冇师奶拍手咧？佢都似系， 你唔似，即系譬如佢真系打胎嗰个任康阿黄医生。咁佢一开头就话：大家好，我系黄任康医生。咁大家就测我系医生都嗌咪咁样。 即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 即系流泪啊！喺度我有时 吓，即系你去污蔑呢个光环就冇计啦，咁但系问题呢一个光环或者呢个无私嘅奉献咧，系你系冇得 challenge 嘅。咁你变咗就系呢一班人令到香港人即系对政治认识多咗，又或者知道即系所谓叫共产党背后管治香港嘅理念系如何如何，佢哋系明白，但系真系坦白讲，喺而家呢一个阶段咧，你冇嘢可以吓、啊，即系你冇嘢可以改变到一，即系突然间会有一个即系唔使符合八三一框架嘅政改方案走出嚟，即系 no 系咪？ 好啦，咁今日有樣嘢。 但譬如真係驚嘅喎，你七號算帳嗰啲嘢，你譬如出嚟衝完之後，譬如你啱啱上兩禮拜五，上個禮拜五都係咁啦，你去搞一個星島啊，係咪星島嘅辯論 比 賽 決賽嚇？ 決賽嘅頒獎定唔知乜嘢嘛？跟住沈文連同埋人力就去踩場啦。 因為嗰日應該係銅館，我見到啲相嚇喺紅館，因為林 館 龍紅館醫館啊，醫館嚇，雖然我認錯啦。 因為佢係剪布頭就去換飛噶嘛， 唔緊要嘅，係 咯， 醫館 喺醫館嘅應該醫館咯。 咁因為我 今日係嗰啲個星島係去報警啊，跟住就話即係唔會排除有刑事嘅責任咁喎。哇！你咁樣去一去都刑事責任喎，你唔黑實其他人。係 嗰日即係有人去示威就要去報警咧，即係同埋佢哋係咪有冇刑位啊？有冇刑位啊？ 唔係嗱，我估佢都係幾個方面啦，一係就刑毀啦，刑事毀壞啦，即係如果有整爛到任何嘢；二咧就我諗係擾亂公眾秩序啦。咁啊，但係呢一個我又唔係好見到會告得入。咁因為咧之前咧都有啲案，我諗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嗰陣時港鐵競步禮啊，阿鄭宇華就俾人搶麥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周華行走去搶麥 Jacko， 咁跟住之後咧臨尾咧個終審庭都話咧。哦、如果只不過阻咗個競步係一分鐘之後都可以繼續搞咧，都冇事。咁跟住之後再有一單咗一個咁嘅林公公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替補機制啦，咁係科學館事件啦。咁阿毛嗰啲咧就衝入去就搞咗成15分鐘先可以繼續，跟住個官都話15分鐘都冇問題。咁而我知道咧呢、這個除咗阿毛因為整爛咗道門， 要罰錢。 咁嗰、那個唔係嗰個坐監， 坐監加罰錢，加罰錢， 坐監加罰錢。咁跟住之後，所以先有嗰個剪頭髮嗰單司法覆核啫嘛。咁跟住之後咧，就而升到嗰個應該可以繼續進行噶嘛。 繼續 進行啫嘛， 係受阻咗一陣咯，即係可能有啲即係靜咗一陣，可能要。 所以我估， 譬如阿譚斌文衝埋嚟嘅時候，你咪要停一陣去掹走掹開佢咯。 係咯，我又覺得佢未必告到擾亂公眾秩序，但我今日睇星島好似話佢哋都有諗過民事索償，咁其實都係最主要睇下有冇。 但 係 傾到咩 loss 係咯？ 最主要睇下有冇整爛嘢咯。 冇咧。 如果冇整爛嘢咁。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究竟可以 你 即系仲有啲咩？ 你倾唔到 loss 点告佢索偿？ 系或者有冇整伤人啦？应该冇啦，系嘛？ 有啊，见到报啦，我谂 系有见到报啦。咁所以 医管系 我又唔系好知点样可以即系佢可以民事去索偿。 啲索啲乜咧？ 好似系咁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唔系最后一单噶啦，即系。只要啲兄弟姊妹一收到風，啲高官，尤其是政改三民組啲咁係嘛風頭咁勁嘅三個人，幾個都好啦係嘛，一落親街咧，係真會俾人遮住嘅大哥。 喂，咁都冇計㗎，係咪先？即係你真係做政改嘅時候，咁就淨係喺架咁嘅巴士上邊，咁我都等你落地嘅時候先同你講嘢㗎，係咪先？係咯。 咁啊，即係距離政改表決啦，即係據聞就話六月尾啦，係嘛？ 六月十七咯，好似 嚇六月中六月尾啦，咁啊， 一係十七，一係廿四啦。 仲有一個 睇下拉布拉成點， 有得點拉啊？你問我 冇啦，完啦，五月如果禮拜五完，即係十七 嘅。即係嗱，好坦白講，我亦都唔知一般市民可以點樣支持呢啲人拉布。即係假設佢真係拉，即係唔好你議題住先啦。你覺得佢一個新嘅 煲湯？ 屌！ 你话市民点样望？ 咁啊点咧？即系我话见到长毛，我俾个汤佢饮啊，定还是叫佢送上去十楼咧？ 见送上十楼咯。 你觉得其实 花胶啦，或者其他？ 你咪真系可以？如果我系一个对家嘅，系咪应该要落啲石落去射鬼佢咧？ 毒死 咁啊！黐线嘅真系， 但系拉唔到。 即系我假设你系有第啲议题系嘛？即系假设你真系市民系好支持你去拉布啦。个问题就系话，喂，第一，即系我成日有不搞剪，佢真系可以剪布。第二就系话，我假设你真系有好多问题都好啦。喂，而家又设晒时限，咁根本就拉唔到啲咩成绩出嚟，系嘛？但系老实讲，即系最 appealing 就系话，我而家为公众所谓叫抗争做过啲嘢，所以真系咧好衷心嘅，俾你哋贵党嘅参考。呢啲所謂叫做一個市民支持一個抗爭咧，我自己唔行出嚟唔緊要嘅，我用票去支持。但係問題，貴黨連拉布你都唔支持咧，我就覺得你係一個唔支持拉，即係唔支持抗爭嘅政黨啊嘛。即係呢個 metaphor 就犀利啦，係嘛？ 转告俾阿姐听啊！我同阿姐，我同阿姐冇共同语言噶、 啊。都可以转告俾好多泛民嘅政党听嘅，其实。 公民党咯。 唉，真系太过锡身啊！呢啲人，即系 基本上其实都系借佢哋四位有拉布嘅嘛，定三位？ 三个啫嘛， 三个啫， 三位啫系嘛？ 系啊， 其实真系得三个啫，即系呢一剂啦。咁、但系上一剂好似阿咖喱饭都会发言噶嘛，系嘛？ 上一劑有，上一劑有，今劑 阿、何姨姨好似有發言，工黨好似有發言啦。 你 唱 嚟發言啦。 梗係話工黨啦，呢鋪工黨去咗邊啊？工黨自己唔得閒啦，呢排忙係嘛？俾人 target 咗，咁、你唔死啊？你翻幾呢幾個嘢啊？ 係啊，工 黨。即係我覺得，即係又係一句啦。你覺得我悲觀都冇計咧。即係香港人咁 calculate， 咁我真係火燒唔到香港人下一次參加個大型抗爭運動幾時咯？ 呢啲嘢永远都系 十年后咯， 估唔到嘅我成 日系咯，突然间爆出嚟就爆噶啦， 都系突然之间爆嘅，但 系系咯，你睇激唔激得嬲嘅人啫嘛。 即系有啲即系头先讲嗰啲系最大型啦，但系例如啲国 教、 国教 我就想正想讲国教， 香港电视啊发牌啊嗰啲 国教而家精咗啦，佢成个国教佢斩件推行咗，你知咩？佢有啲咩新嘅指引，即系指引小修小补落咗去中小学，你知咩？ 系啊， 喺 ETV 度播系咪？ 系叻吹啊，系嘛？ 系啊。 佢又话要用国语教中文啦，咁点咧？你又吹啊？ 或者揾广西社团邀请啲学生去美国？ 系啊，咁你又吹啊？ 录段片， 录段片。 喂，嗰单嘢真系离谱啊！即系你要用一个学，即系点讲游学团嘅一个名额，你要去问佢俾唔俾你采访佢，跟住问完之后你拍段咁嘅片。仲要摆嚟摆埋上网， 咪咯，即系正如我去建工，你叫我做乜我都做噶啦，系咪？你未请我之前， 唔系啊， 同埋啊， 唔系建民主党工，嗱建民主党工，佢俾三个你拣，一个 Alvin， 即系一个 Alan Leung， 一个何俊仁系咪？一个陈大狗，边个最靓仔？何俊仁咁，你梗 系 要咁答啦。 黑官嚟讲都系啊， 民主党建工梗系咁噶啦，问题你冇理由将我呢段片上网噶、啊，咁我当然以后仲使出嚟行啊。 所以咪俾人欺凌咯，啲細路，即係譬如我第一個眼都覺得，哇！啲細路咁樣噶， 唔係你如何，無論如何，你唔係唔應該揾啲小朋友做老師， 我真係覺得 屈唔屈都唔應該。 跟住我覺得嗰啲咧咩董邊啲啊咩李慧瓊啊嗰啲咪係嗰啲嗰廣西社團嗰啲 advisor， 你唔應該係出嚟咯，保護啲學生咯，好多顧問噶嘛嗰度。 佢只咩都唔知。 叫佢做又唔做， 唔系即系我真系觉得无论如何点都好，你都唔应该揾啲小朋友做磨心嘅。 系咯，都唔系 即系等于 成年人嘅问题啦。 系啦，即系等于选举嘅时候，其实好多党咧，尤其是民建联嘅咧，好中意揾啲师奶拖住啲小朋友去拉票。我唔知点解 有咩？ 我见到起码我选嗰时候偷街都系，咁关个小朋友咩事啫？你系叫佢揸揸个风车啊，投几多号咁？ 系要讲真，我哋开街站咧，细路埋嚟想签咧，我都真系要。即都唔係好敢俾佢簽， 咁你真係有良心啊！ 唔係，但我會問佢咯，即係又其實你知唔知點解要簽？ 你起碼都同佢媽講一次啩？ 唔係啊，佢哋係我問咗好多個，佢哋都係自己識得答嘅，因為呢個唔係一個真嘅普選，因為呢個咩，佢真係解得到咯。我話咁而家嘅方案係點㗎？跟住佢真係講到，因為而家係831啦，咩千二個。佢真係好清楚咯，我都覺得哇，喺邊度學翻嚟？ 唔係嘅，而家常識科學， 因為陳次師俾人 KO 得好 hit 啊嘛，中央幫你揀老婆得唔得啊？咁呢啲嘢， 唔係跟住再俾人鬧啦，係咪啊？再又話你而家係想揾全智賢，你咩做老婆？你等一世啦咁啊！ 講完。 即系话你哋只系独男啦，你哋迟早做噶嘛？你而家咁样喺度，即系吊高自己嚟拣个唔知你咩李嘉欣、关之琳咁样，我唔记得举咗咩例啦。 系你叫嗰条友够胆， 一世都冇啊！ 你叫嗰条友嗰咩清关会啊嘛？你叫佢肯除咗口罩先，我发觉佢次次都戴住口罩。 裴清社 唔好意思， 你叫佢啦。 喂，我留意到佢，次次都戴口罩噶。 边个嚟噶？ 佢惊俾你认到个样啊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嗰啲人好，所以我好憎人戴口罩，唔知点解。 咁都認唔到啊！佢戴埋黑超同埋戴埋帽 先啦。唔係啊，佢次次都戴口罩㗎。 咩、人嚟㗎？嗰啲係 有病㗎咯，我估佢。 唉，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呢時間過得好快，咁啊真係好多謝 Jeffrey， 喂，不如 Jeffrey 多啲上嚟啦， 盡量啦，盡量。 嚟 咧，好忙 啊，應承下啦， 好忙啊，盡量 咧。嗱，我呢度咧就多謝咧咁多位咧支持呢個節目咁耐。 我冇特別嘢放，只不過咧下禮拜咧禮拜一咧公眾假期，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咧希望阿 Donna 同阿 Chris 咧 咩公眾假期啊？ 佛誕啊！ 哦， 系啊， 佢即刻貌你落完啦。 唔系啊，总之俾人 call 咗。 明啊，明啊， 即 系 我做咗节目啦，吓。 明噶。 咁啊，希望咧阿 Donna 同 Chris 好。 哦，揾老人甲先。 好，揾老人甲。好多谢晒咁多位。 唔系六月一号啊？ 唔系六月一号，五月廿几号啦，睇啦，睇睇啦，系啦。 喂， 多谢阿 Jeffrey， 好， 多啲时间上嚟啦。 好， 系啦， 真 系啦。好，即系呢个答 案。好耐啦，真系冇上嚟。 唔系，我真系嘅最后一句嘅，即系如果佢 最后一句啊， 即系。民主黨嘅管理階層，我會好放心。即係我覺得民主黨即刻 冇人幫唔好講呢樣嘢啊！ 唔好講 中委啦，至少都 係啊！唔好講呢樣嘢， 中常委啊！ 唔好講呢樣嘢，唔好講呢樣嘢。 教陳嚟㗎，我都好驚㗎。 叫 Donna， 叫 Donna 做啊，叫 Donna 做啊，Donna 做好啲。 多謝 ，OK， 再見，拜 拜。